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全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即係我自己打過兩場官司，我有自辯嘅，我好清楚嘅。法官係唔可以講啲咁嘅嘢。呢幾個法官咧，陳慶偉又好，李雲騰又好，即係俾我印象係非常之惡劣嘅。喺呢一單案裏邊，老實講，真係嘅，係咪？你有咩理由將戴耀廷即係寫個篇文講話？如果我哋立法會選到過半數嘅人入去，呢啲反對派？係嘛？咁呢個就係一個最有力嘅，其實應該話最有力啦。殺傷力嗰個唔係真係要殺要傷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先？屌你諗我哋跑馬有時啊，評述都會講哇，呢只馬真係有殺傷力啊，喺千六米，屌你真係咁啊！代表佢殺咗其他馬啊！屌你啦，咪真係殺傷力嘅憲具殺傷力嘅憲制武器就唔等於。美國當時話伊拉克有嗰啲屌你咩即係嚇嗰啲殺傷力武器嗰啲毒氣啊或者嗰啲嚇即係類似嗰啲總之啊一用就死好多人嘅咁解係嘛？咁你將佢屌到相提並論？喂喺法庭上邊，如果控方去問呢、這、一個即係被告嘅問題，或者問個或者話即係。即係當個被告有作證嘅時候，跟住佢交叉盤問嘅時候，佢問到啲問題，法官認為唔適當就喝住佢噶啦。OK， 啊，辯方律師會抗議噶 ，objection 會抗議噶，你明唔明啊？調翻轉辯方問嘅問題唔適當，個法官都會制止佢嘅。好啦，個法官問嘅問題唔適當，邊個制止佢？你話俾我聽，佢係咪唔應該問呢啲問題？你唔應該引導個污點證人去答你呢個問題咧？即係有時我哋話啊，而家香港司法制度喺國安法底下，而家黨國體制啊，屌你極權統治，香港嘅即係原本嗰種所謂公正嚴明啊，即係可以伸張公義嘅呢一種咁嘅司法制度咧，就已經係崩潰啦咁樣。咁咪屌你講啫，你鬱敏講啫，你有偏見啫。咁而今日話俾你聽，我講嘅唔係偏見嚟嘅咯，屌咪有依據嘅咯，大佬，係嘛？呢啲咪依據咯。係嘛？呢、這個法院係玩撚完啦，係咪啊？呢啲法官可以早透啦，咁呢個點會係偏見啊？好啦，咁啊講第二單立場新聞案嗱，今日冇審嘅，琴日啊，咁我主要都係講琴日嘅，其實連續審咗幾日㗎啦，上個禮拜你明唔明啊？即係由呢、這個嗱，我睇翻嗰時第42日審訊咧，審訊咧就係3月17日 ，OK。上個禮拜五啊，上個禮拜五嘅啊，咁嗰陣時咧，我哋就冇講呢單嘅啊，咁啊跟住咧就到20日，即係禮拜一啊，跟住21日禮拜二第44日啊，跟住就到第45日就係禮拜三，第46日咧就係琴日啦。前面那幾天我們不說，因為其實都是環繞著一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歐嘉倫寫的那篇，跟著就是張坤陽那篇，通通都是以言入罪的。但其實這件案呢，這件案呢，即是在審訊過程裡面，或者當這一宗案審結然後定罪，這成件案完了之後，這個就可以跟全世界說香港這個立場新聞案是有史以來最可惡、最卑鄙下流賤格的這個以言入罪的案件，是香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當然之前已經有些了，是不是？譬如那宗漫畫，即是那些 漫畫嗰班語言治療師嗰單啊，發布呢啲咁嘅漫畫，跟住話你屌你煽動刊物係嘛，同呢一條罪一樣，跟住去坐監係嘛？呢一單係嘛？羊村清道夫啊，羊村乜乜啊呢單係嘛？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咁呢個已經係好明顯嘅語言入罪啦，係嘛？講都唔得，畫又唔得，屌你乜寫又唔得，係嘛？香港就變咗咁啦。咁呢個仲唔係一個萬馬齊喑嘅局面？屌你真係衰過秦始皇時代，係嘛？俾中國大陸文革係嘛？或者即係五七年嘅大明大放，因為個反右運動係嘛？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喎，一個文明城市喎，幾荒謬啊！你話係嘛？你從呢一個立場新聞案嗰個審訊過程裏邊，你就睇到啦，話俾全世界聽。是吧？香港再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吧？香港的新闻媒体以后只能够做政府的传声筒，不可以 say no， 乜嘢批评都是假的，那些叫小马大帮忙，屌你妈！你睇翻啲所谓报纸或者而家有啲评论啊，批评那个所谓批评就是过去政府成日强调的建设性批评，屌你真系，屌你！批评是破坏的嘛，大佬。批评怎会有建设性呢？你老味，建设是力，批评本身的性质不是建设的。OK， 要你肯建设，你被批评的人知错能改，从善如流，那那个批评才会有建设性的，大佬。那个批评有建设，即是有建設的目的，譬如假設是有建設的目的的，有或者啲批評的人覺得我講完之後你會建設咁樣，咁你建唔建設係你話事啊嘛，唔係係被批評嗰人話事，唔係我批評你嗰個人可以話事噶嘛，大佬，我唔知道乜嘢先叫有建設性嘅，咩叫做破壞？如果你問我，所有嘅批評都係破壞嘅，破咗先可以立啊嘛，識唔識中文啊，大佬？我要破你先可以立啊嘛。我唔破，你边有得立呢？譬如我哋喺立法会拉布又好，乜都好，系嘛？对有啲议案投反对票也好，或者喺议会里边，如果你对住个官破口大骂也好 ，OK， 你唔会觉得我呢个系有建设性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求我有建设性嘅时候，我就会。高度評價政府的作為，這個法案真的定得好了，這件事真的做得好了，屌你媽，要個立法機關來托嗎？是吧？即是說這些是廢話來的。好了，即是等於現在在庭上立場新聞，拿那兩三篇文章在不斷在爭吵，是吧？那然後你告這兩個呢，就是立場新聞的，即是主編，是吧？一個是總編輯，前總編輯，一個是前主任總編輯，係嘛？即係鍾佩權辭咗總編輯之後，就林少彤做總編輯啊嘛。咁而家兩個都冇咗立場新聞，就全部都加個前字啦。即係話佢係立場新聞把最後一關嘅，係嘛？即係個 gatekeeper 看門人，所有啲文要佢睇過嘅。好啦，咁你而家要話嗰啲文，屌你真係係煽動，咁你就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老實講，他做編輯呢，做總編輯又好，編輯又好，他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這個肯定的。如果當發布的新聞觸犯法律的時候，他們是要承擔個責任的。那舊陣時，譬如說你要告一張報紙誹謗，有一篇文章誹謗，你是要告個總編輯的， OK， 告個發行人的， OK， 即是告那個 publisher 和那個 editor，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报馆呢，一出现这些所谓诽谤官司牵涉到报社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是即是要帮这些即是主管出律师费的，帮他打官司，大佬好，他代表报社的嘛，这是法律上规定。咁所以现在你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可不可以你告他这条罪，就要告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咁他要承担个责任嘛，是法律责任的所谓，是吗？咁但係你呢、這個屌你咧，你呢度係砌生豬肉噶嘛，大佬咩？嗱喺今 今日咪喺琴日嘅審訊裏邊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啲嘅，我想講嘅咧就係、是，控方咧都係繼續盤問呢個鍾沛權，其實已經連續盤問鍾沛權二十幾日，即係講句即係難聽啲嘅就係、是，屌你日日喺度，喂佢嗱嗰陣時我睇到即係個辯方律師係有余若薇啊嗰啲嘅，咁唔知點解鍾沛權要同嗰個主控官兩個喺度即係喺法庭度。啊！即係攻防戰進行呢個攻防戰廿幾日喎，咁但係呢個又有個好處喎。如果佢個律師代表係嘛，去同呢個控方喺度交鋒嘅話，冇咁好睇喎。咁亦都可能個情況就係佢要喺法庭作供，咁跟住而家主控官就問佢問題，可能係咁啦，係咪？跟住落嚟先至輪到佢辯方律師係嘛？或者係余若薇啊，其他嗰啲律師，我而家唔知啦，係嘛？咁而家喺呢個過程裏邊，喂，咁個主控官呢個伍淑娟已經盤咗佢廿四日啦，大佬，今日係第廿五日啦。咁但係喺嗰個即係伍淑娟同佢兩個人嗰、那個即係個對話裏邊咧，即係個攻防戰裏邊咧，我就得出一個結論，好簡單嘅啫，係嘛？一個就混淆是非，屌一個就理直氣壯，有理有節，係嘛？我用有理有節。即係理直氣壯，有一個咧係好專業嘅新聞編輯，一個咧即係我上次講呢個伍淑娟都用咗啲好難聽嘅説話㗎啦。一個就係、是、我都唔知佢讀咩法律嘅，點解我唔知佢做咩律師嘅呢個係咪處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強詞奪理、歪曲事實、混淆是非、九唔搭八，屌你咩？仲有喺佢盤問鍾沛權個過程裏邊，你要睇到佢完全對新聞媒體或者新聞自由係一竅不通。我舉一個例，喺琴日嗰個聆訊裏邊咧，呢個主控官咧，呢、這個即係嚇，屌你！處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呢、這個主控官伍淑娟就引用 BBC 嘅編採守則，就問呢一個鍾沛權啊，咁佢就用其中一條守則英文嚟嘅，就 fairly represent opposing viewpoints when included。咁但係佢將呢一句説話譯做咩咧？公平地包括相反聲音，咁鍾沛權就話：喂，大佬，佢英文，佢話英文意思唔係咁嘅喎，你明唔明啊？英文意思唔係咁嘅喎，係咪？係話文章包含反對觀點，表述反對觀點要公平，咁解嘅啫喎，係咪？咁於是佢就話。即係呢個伍淑娟英文咁好，點解要刻意曲解呢句英文咧？咁兩個人就拗起上嚟，跟住個法官就喝住佢哋咁樣，舉一個咁嘅例啫，係咪？咁亦都即係呢個伍淑娟問呢個鍾沛權嘅時候咧，就質疑佢咧辭任總編輯嘅時候咧，就冇同呢一個第二被告林兆彤，即係話接佢個位嘅呢個林兆彤咧，去交特別交接啊。咁個理由咧就係話，因為你要繼續安住佢。咁鍾沛權就否認，咁喂呢個又係動機論，你點知佢繼續幫住佢咧？佢冇同佢交接，你話佢冇同佢交接，嗱你就辭職，跟住呢個係即係署任總編輯係嘛？嚟頂你個位 acting 嘅係嘛？咁跟住你冇同佢交接，因為你想幫住佢，屌你想喺幕後睇住佢，咁佢。鍾沛權梗係否認啦，佢話呢個推論係匪夷所思嘅。你點可以用我哋冇做嘅某啲嘢去推斷我哋嘅動機同埋原因咧？咁、那個法官咧就好明顯幫呢一個主控官，竟然話咩咧？即係 break in 啊，打斷佢哋，打斷呢一個鍾沛權嘅即係講嘢，就話咧控方可以基於證據作出推論。又話呢個伍淑娟咧用字好小心，佢係 put 俾你 suggest， 所以佢係盡緊佢嘅責任。屌你啦，真係 K 幾撚荒謬嘅喎，真係。鍾佩權嗰個反應邊有錯啫？你唔係去喂，你用呢種推論就係話你唔係根據一個事實啊嘛，唔係基喂你喂我冇做過嘅嘢，屌你乜你夾硬話我有做，然後去推論我做呢個嘢嘅做呢件事嘅目的喎。啊！之外就係掹住佢喎，我冇同佢交接喎，你點知我冇同佢交接啊？屌你真係！咁法官話佢基於證據喎，咁你睇到呢啲咁樣咧，即係係嘛？咁嗱好啦，而家嘅記錄法庭呢啲咁嘅，即係嗰啲記者佢唔可以好似我咁講噶嘛？佢寫出嚟嘅時候，大佬博拉啊！屌你真係話你妨礙司法公正添啊！我而家可以一路鳩噏啊，係嘛？咁但係我嗰啲鳩噏係有道理噶嘛？全部係嘛？跟住咧就係、是、又係琴日嘅呢度，又係好恨憎嘅，即係我舉啲比較恨憎嘅。呢、這個伍淑娟咧就話鍾佩權喺2021年12月被捕，啊，咁佢咧佢就話立場喺2021年6月咧就已經下架部分文章，啊，咁呢個安全系數應該好高啦，警察上門有咩值得你驚咧？咁我屌你咁啫，喂！你是12月被人拉的鍾佩權，但是其實立場呢在6月呢就已經下架部分文章了。嗱，呢啲係好荒謬嘅。喂，我幾時有諗過嗰啲文章會犯法呢？係咪？嗰、那個下架係之前，喂，風聲鶴唳係咪？咁、那個立場主事人就喂將部分文章下架，同埋佢前面做咗啲嘢嘅，你明唔明啊？大家睇翻啲資料就知道噶啦，係咪？就是用來預防會跟著發生的所謂一些你沒辦法預測的事，所以立場呢就將一些就是部分的文章下架，就是等於我們《天狗日報》在立場被人拘捕的時候，我們就將所有的文章下架，跟著宣布停止運作一樣而已嘛，是不是？這個是做一個準備的嘛。那你說喂，安全系數很高，系数又唔系呢个系，屌咧，唔知报纸写错啊，定系佢哋啊，即系啲逐字记录错，我唔知啦，系嘛？系数梗唔系呢个系啦，大佬，系咪？咁佢话咩咧？个有咩值得惊啊？啲差佬上门，我话你嚟拉我啊，大佬啊！咁呢个钟佩权就问反问佢，佢都上门，我点会唔惊啊？系咪？啲某人白痴咧，话俾我听。咁跟住咧，鍾佩權又話喺警署睇到17篇涉案文章，感到驚訝之餘，亦都非常之憤怒。咁離譜都有，有冇搞錯啊？咁都可以攞出嚟做罪證，針對一間傳媒，香港傳媒仲有咩生存空間啊？咁嗱，呢個係我鍾佩權當時嘅反應。哇！攞啲17篇嘢嚟，喂，呢啲已經登過嘅係咪啊？咁呢啲係罪證嚟嘅。你話我做編輯，我覺得呢啲點冇觸犯法律嘅，你明唔明啊？所以覺得好離譜啦，係嘛？好憤怒啦，係嘛？咁離譜都有嘅，有咩生存空間啊？跟住落嚟係嘛？呢、這個傳媒有咩生存空間啊？係嘛？咁跟住咧就鍾佩權就話佢理解啲同事喺佢被捕後關閉網站，當時大家都唔知所謂即係、就是、被攞嘅攞嚟指控嘅文章究竟有幾多，會唔會即係嚇即係管有都可能有事，咁所以咪攞個咪將佢落架咯，係嘛？咁立場決定下架文章之後咧，鍾佩權就更加小心經營發布文章，係嘛？被捕當日有冇認為種種功夫冇用咧？咁佢話結果實證冇用，因為最後都係被捕，係嘛？避免唔到被針對，即係你睇翻呢啲你就呢個係琴日啦，即係今日冇審嘅，即係我哋舉一啲咁嘅例子，你就知道，係嘛？即係。其實喺當呢一單案開審冇幾耐嘅時候，我都講香港以後嘅新聞媒體就係咁先噶啦，係咪？你又唔好話俾我聽，屌咧！我哋就嚇監督政府、監看社會，我哋報導事實真相。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嘢 ，OK？ 喺呢個國安法大軍壓境之下，國安處嘅警察等於秘密警察，屌你等於蓋世太保，係咪？然後嗰個政府已經無恥下流到一個即係完全不要面嘅地步，係嘛？一個原本由英國人訓練出嚟嘅一個非常之有效率 同埋遵守法律嘅文官系統，屌你咩就俾你共產黨，屌你咩全部污染曬，咁啊！整個香港政府而家變成咗一個流民政府，係咪？所有共產黨作嘅惡，你哋全部都有份。呢兩單案47人案同埋立場新聞案，話俾全世界，話俾全世界嘅人聽，香港係咪？而家已經係共產黨喺度統治，而且係用一種最卑鄙、下流、賤格嘅手法去統治香港。通過呢一班過去曾經即係被認為好有效率同埋遵守法律嘅呢啲所謂文官，咁啊，屌你真係為咗嗰份人工去作惡，行政係咁，立法機關全部都是橡皮圖章，屌你同人大一模一樣，90個議員全部都是垃圾。法院的法官，屌你絕大部分，主要你審國安法案件、審呢啲案件的人，全部都是垃圾。屌你媽行政、立法、司法三個，即係呢個一個所謂三個機構，全部都是垃圾，就是為呢一個極權去做打手，就係咁啦。咁點解走得嗰啲人唔走？點解啲外資會唔走啊？係咪？屌你啫！唔走佢，除非屌你精神有問題，係咪？好，今日講到呢度，咁啊，大家記得交台費。今日24號，仲有幾日，一個禮拜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啊，即係講呢兩單案咧，我都係會繼續講嘅。我再重複講一次同大家，我會咁樣分析嘅。咁希望大家即係將呢啲影片咧分享出去 ，OK？ 等多啲人知道啊，幾可惡先得嘅，而家係咁。但係你可能係駁我，屌咁你唔好講啦，你講咗又冇用嘅，唔會改變嘅。屌你講咗要佢改變，我梗係冇咁嘅能力啦。有屌你咁樣，我梗係講到死我都會講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唔講仲大鑊啊嘛，咪大家唔記得啦，扮係咪？我何止講佢寫嘢添，佢記錄低落嚟嘅全部係咪？啊，拜拜。